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前两天，我国又一颗卫星上天了。这颗名为亚太九号的通信卫星搭乘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进入预定轨道。亚太九号卫星采用整星出口的商业模式，覆盖海上丝绸之路。它的成功发射有怎样的意义？心在哪里？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你好，亚太九号。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15年10月22号，节目一开始呢还是给大家介绍科技史上的今天啊。在1975年10月22号，前苏联金星九号探测器发回了第一批金星表面的照片。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1975年6月8号和14号，前苏联发射的金星九号和十号在金星表面呢各拍摄了一张金星的全景照片，那首次向人们展露出它的容颜。1981年10月30号和11月4号发射的金星13号和14号又拍到了四张金星表面的彩色照片。那从这些照片上发现呀，这个金星表面覆盖着褐色的沙土，岩石结构呢像光滑层状的这种板块的样子。那1983年6月2号和7号升空的金星15号和16号都没有携带着陆舱，而是历经了130个昼夜，飞行了3亿多千米，分别于同年的10月10号和14号进入了金星的卫星轨道运行，通过雷达对金星表面进行了连续这个综合考察，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也让人们对于金星的了解更加的丰富了。我们说这个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哈，也是让我们对于宇宙各个这个星球的这个神秘面纱哈逐层揭开，让大家对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呢也和我们的航空航天技术有关。在说正题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再带来一条跟科技有关的资讯。参考消息网的消息啊，说中国科学家呢在一种中国本土蜈蚣的毒液内啊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可以用作止痛药，而且没有副作用。报道称，领导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呢表示，这种物质呢和吗啡完全不同。那在位于云南省南部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的这个赖教授啊，他说，像一般吗啡呢是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它会有一些副作用，那长期使用呢会导致成瘾。那这个研究团队的研究最终目标呢是想研制出不会影响用药人健康的长期的止痛药。他说，这蜈蚣的毒液呢是这条探索之路上的希望之灯。那蜈蚣的毒液会让被咬的地方疼痛肿胀，但一般呢不会致死，虽然有例外的情况哈。那赖教授的团队从生长在东亚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少棘蜈蚣体内，这是一种蜈蚣，它的体内的复杂的毒素当中呢分离出了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有可以像这种开关一样的啊控制我们疼痛感的功能。报道进一步表示说，赖教授和他的同事通过

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大，冲傻小，冲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刷一跳，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现在是。